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杨白华胡思乱想时，061不动如山。061走南闯北，开过机甲，打过丧尸，见惯了各种各样的渣子，此时他心态非常平和。退一万步说，他身为一坨数据，跟这种玩意儿有生殖隔离，没有必要一般见识。他手上动作不停，笑道：“ 他没跟我说什么，你该相信他的。” 除此之外，他再不多解释一句，再问下去倒显得杨白华没格调。杨白华强纳着莫名的烦躁。 他什么时候回来？ 看他自己高兴。 你是他的发小？ 总算问出口了。 061都替杨白华憋得慌，他把用来温杯的一杯茶水倒掉，回答道： 从小一起长大，算是吧。 能和成员一起长大的，家世如何可想而知。杨白华强作镇定， 关系挺好的。 还可以。 061在自己庞大的数据海里拾起了一个记忆片段，补充说： 小时候他和我打赌，说谁输了就穿裙子出去逛一天，后来他输了。 061想到那件事，嘴角便不自觉地浮出微笑。那人换裙子的时候倒挺豪迈，满不在乎的，可出去不到一刻钟就不好意思了，脸红红的，扯着小裙底死活不肯再走，怕遇见熟人。最后还是061把他背回家的。他全程把脸埋在061的背上，羞得不敢抬头。061每次进入回忆时都想看清那人的脸，然而他的具体形影已经随着格式化被搅成碎片。注意到061满脸怀恋的浅笑，杨白华后槽牙惊咬了两秒才松了开来。看起来关系还真不错呀。好在杨白华很会控制情绪。 谢谢你这两天照顾小程，之前没机会认识你挺可惜的。 061将心思转回正轨，将茶杯递给杨白华，按照池小池胡咧咧的那套说辞说： 我早就出国了。 杨白华把茶凑到嘴边吹吹说： 不过我没见你们有联系，也没听小程提起过你，所以听说他要来你这住，我还挺惊讶的。 这话里带刺。 061有点明白过来了，如果杨白华一直是这样潜移默化的诱导成员，把他从朋友圈里剥离出来，做成独属于他一个人的娃娃，也难怪成员在那段最难挨的时候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知心朋友。061单臂倚在单人沙发扶手上，如沐春风的笑着，四两拨千斤的回道： 不用惊讶，我们都是私下联系。 杨白华呛了一口水。大约一刻钟后，坐在一家购物中心的休息椅上玩手机射击游戏的池小池脑中响起了一声悠悠的轻叹。池小池把手机放下： 打发走了？ 走了。 效果不错。 061仔细回忆了一下，如实转达。 他走的时候一脸菜色。 哈，怪不得他刚才给我打了6个电话。 你接了？他说什么？ 一阵一阵的都影响我游戏手感，所以我把手机关静音了。 可以的。 话音未落，池小池懊悔地拍了一下大腿。 唉，早知道叫你把你们的对话录下来了。 想看吗？ 他把一段录制好的视频上传到共享面板上。 不客气。 六六，你真好。 行吧，六六就六六，六六挺好听的。 池小池开始研究061从现场发回的报道。061则注意到池小池一边兴致勃勃地收看转播，一边把手拢在嘴边呵气。成员这个身体不受冻，虽然百货大楼里开了暖气，手掌心还是发冷。池小池不大在意这个，061作为系统却应该有为宿主服务的自觉。他将池小池体内的恒温系统进行数据修正和调节，顺便把一团数据流进行了重组。很快，池小池右手边多了一只开盖的保温茶杯，热气腾腾，茶香沁鼻。 嗯，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家里泡的，先把茶杯进行数据化，再还原，就能带过来，不算太难。这种茶叶很正宗，他没喝两口浪费了也是可惜。还有这种茶叶护肝明目，你睡眠不安稳，多喝这种茶对你身体好。 池小池没说话，061全当他是被感动了，善意的没有再开口，转而研究起面板上的现有数值来。哼，好感度竟然在75和55之间来回横跳，非常之不稳定。061想，可以理解，毕竟杨白花脑袋上一直套着个初恋光环，成员又对他言听计从，他自然把成员当作掌中物，可以任意搓圆揉扁。如今凭空冒出来一个竹马光环的强敌，他对成员的感情又不是全然作伪，心中的危机感可想而知，好感值有所浮动，这并不奇怪。但是回忆值也既完成任务的关键，还是可怜巴巴的个位数。061有点发愁啊，于是他决定看场池小池的综艺冷静冷静。他看综艺，池小池看转播，一人一系统倒是和谐得很。池小池捧着茶杯品茶看戏，但脑袋里还转着刚才自己听到的那句话。 小时候他打赌输了，我让他穿裙子陪我出去一天。 池小池暗自耸耸肩， 看来调查我调查的挺到位的，连小时候的事儿都没放过。 不过这不算什么严重的事情，池小池没有准备质问系统，他兴味盎然地研究起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来。这视频是从061视角拍的，摄像头就是061的双眼，录制时间是从杨白华按门铃开始。从这个角度，池小池判断061画出的实体起码比杨白华高出5-6厘米，虽然看不见长相，但061的举止却相当优雅。在呛过杨白华后，061还和杨白华在软件专业上进行了一番探讨。显然在专业知识领域，杨白华的人脑无论如何也扛不过涉足过各个位面的061常年积累下来的庞大数据库，只能说杨白华尽力了。如061所说，杨白华离开时的确是一脸菠菜色。池小池决定把这段视频保留下来，无聊的时候看一看，保证下饭。杨白华驱车赶回家里时，父母还没有起床，卧室里传来如雷的鼾声。三姐带着孩子去找市里打工的姐妹玩，小燕这两天有事忙也没来作陪。杨白华满含躁郁又给成员打了个电话。那边池小池正看转播看得起劲儿，没鸟他。杨白华困兽似的在客厅里转了几圈，愈看着50多平米的出租房不顺眼，转到落地镜前时，看到里面映出的人影，怒火登时涨高而起，操起沙发垫狠狠地砸在墙上。 成员不是说我是他的初恋吗？那个姓吴的又是怎么回事？ 如果他只是单纯的发小，可是那张脸，那张脸……据姓楼的说，他是在小城14岁时出的国，从那之后就没有见过面，最多只是电话和视频联系。但为什么在认识我后，小城从来没提过这个人？这也太奇怪了吧。他是不是有意在隐瞒什么？他是不是有意在我身上寻找某个人的影子？ 杨白华越想越愤愤不平。 如果不是程元出现追求我，掰弯了我，现在说不定我已经正常的和一个城市女孩结婚了，哪里需要在面对父母时战战兢兢？程元怎么能这么对我？